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Juice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s the warehouse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今天呢是星期一啊、哦，所以呢每位朋友呢都应该很辛苦，然后呢有想的事情很多，因为周一都会很忙碌嘛，是不是？所以呢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开始了之后呢，每个人都可以放松下来，好吗？最近的天气很热，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很清凉的歌曲来给你加加油打打气。那所以今天要第一个登场的呢是一首很清凉的歌曲啊，是来自于墨菲定律带给我们的大雪将至。轻柔空灵的钢琴声渐渐响起，一声声缓慢地敲打着旋律，随之而来的呢是深沉的鼓点，还有清脆的吉他声。那主唱冯璇的清灵的独特声线呢，带着些许的慵懒，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呢，是轻声的吟唱，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呢，搭配着厚重的电子鼓点，华丽柔美的钢琴与荒芜感十足的吉他呢，是相互对抗，那组合成属于墨菲定律 Mofeel 特有的画面感还有氛围感。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大雪将至》啊，感觉一下吧。 指尖轻切，它即将落下。那一些沉着沙哑，它丢在哪？那一些玻璃窗上蒸发的呢喃？那一些热烈字眼，不再有所回答。那陌生的。当你伸出了手，抓不住那融化没结果的花，张大嘴巴，害怕又无法自拔，在户外世界崩塌。这样吧，明天大雪将至， 抓不住那融化。没结果的话，长大嘴巴，害怕又无法自拔，在哭完时间崩塌。没什么留下，乱了无法，一直到天亮之前，就这样吧。 没错，极具迷幻色彩的曲风，空灵悠扬的旋律呢，表达了大雪将至之时静谧的氛围，还有让人仿佛融化于天地之间，化身万物的一种奇妙情绪，还有深藏在冰雪下的浓烈情感啊！所以听了这样一首歌曲呢，你有没有感受到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当中，还有一丝清凉在等待着我们呢？好了，我们来继续听吧。下面这样一首呢，是来自陈世安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好爱好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啊，直达爱情最纠结的内在，那想爱怕痛，怕痛难爱啊！越是想好爱好散，但是呢，越走近却越难散呢、啊。所以这是一首乍听豁达，然后却伤感无解的抒情摇滚。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陈世安带过我们的《好爱好散》，抢收情。 偶然有人温暖了双人床单，傻得震荡。地久天长，谁道又撑过多少别来无恙，坚强不过是更加会隐藏。受了伤，久了学会自我微笑旁观，深爱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结合多年回忆远难还。假如够浪漫，与爱不爱无关，分手就不必勉强伤感。为什么扯住对方痛着两难，难舍也总被时间推间楼房，不顾健康的忙，相爱的人多久没说晚安。受了伤，久了学会自我微笑旁观，深爱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遇见谁也都扯住对方疼着两难， 痊愈就不难，问谁都感慨像拥挤的夜晚，那怀里真的有些温暖。你再等也不能把过去倒转，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 Show the World， 非常热血沸腾的一首游戏单曲啊。那么众所周知呢， JJ 林俊杰呢是一个游戏迷啊，那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在他的口中唱出来呢就更加的有味道了，对不对呢？ OK，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 Show the World， 大家好，我是春晖。那在听完了 JJ 这首热血沸腾的游戏战歌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阿四的一首歌，是来自少年派的一首插曲，也是由他演唱的课间进行曲。那电视剧少年派呢是一部都市家庭剧啊，那剧情呢围绕着四个家庭展开的，那讲述的是成员迎着阳光风雨努力奋斗，最终收获成长的故事。那我们要为每一个像林妙妙一样的普通人加油。那么看完这部剧呢，相信你一定会懂得让自己如何度过自己美丽的青春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阿四带给我们的课间进行曲，掌声有请。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是谁钻进了我的大脑？让我用墨水画来思考，分数是指标，分越高越好。是谁偷走了我的骄傲？然后换来了我的胡闹？全都是因为我们够好，优秀是指标。 没错，学历、出身、样貌都不是制约你追寻幸福的绳索啊！首先呢，是你要愿意；其次呢，你要愿意努力、坚持，然后呢，坚持一年、坚持十年啊，变成自己想要的那种样子，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明白了吗？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课间进行曲》绝对是一首加油打气歌。好了，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样的一位张艺兴啊，张艺兴带给我们了一首《独角戏》。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把一个男人的悲伤、单恋的故事呢，装进了这首歌曲当中啊，迫切地表现了默默在旁看着心爱的女人的男人的一种心理。那原声吉他与钢琴旋律与男人的独白，把歌曲的情绪呢引到了最高潮。细腻的声线呢，将男人哀切的情感呢是娓娓道来了，带动整首歌曲的细腻吉他演奏特别印象深刻。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张艺兴的《独角戏》，掌声有请。 静静的，我聆听着我写的歌。爱悄悄放进口袋，让所有的人看不出来。我操你，不想演这场戏，我知道这结局，最后我会失去你。彼此不说，却懂得我们曾拥有的曾经，只剩我在原地。Baby， 不想让你走。 双臂，鼓起勇气。

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我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更爱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我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别让我知道其实你在背着我们偷笑，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过我们的你给我听好，当然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林俊杰帮他量身打造的一首具有 Eason 独特风格的一首歌曲，很荡气回肠，对不对？你给我听好，这是来自于陈奕迅和林俊杰的合作，歌曲呢也是二人首次合作，成功打造了扣人心弦的旋律，更从回忆当中呢来找寻自己的灵感，把经历呢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啊，通过 Eason 的揣摩下呢，然后唱出共鸣感，让大家呢沉浸在浓郁的感情里边挥之不去，请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生活呢就是这样的不无聊才不枉过，尤其呢是歌曲当中的最后一句，说别让我知道其实你在我背后背着我们偷笑，这一语呢就道破了感情当中很多微妙的关系哈。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绝对是一首隆重而热烈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记住了陈奕迅你给我听好好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哦，那我是春晖，接下来呢依然也是一首新歌，我们来听听看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推荐了一首什么样的能量单曲呢？我们洗耳恭听吧。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蔡健雅推出了新歌《出走》，只用吉他和小提琴完成了一次说走就走。新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蔡健雅居家隔离的日子。不能随便出行，只能靠意念在家神游，好在当时的心依旧是自由的，他说没有永远准备好的时候，特殊时期许一个未知的出走，只要心灵愿意去冒险，到哪儿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蔡健雅出走。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脸带着微笑，窗前抱外套， I'll go， I'll go， 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毕书尽继极光之后呢，再度携手西瓜音乐啊，为电视剧《我的真朋友》打造了一首插曲，就是《最好的故事》。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由王远行作词，单玉龙作曲编曲，谭旋制作啊。歌曲呢，讲述了一段渺小却又坚定的爱情故事。那以大雨呢作为背景铺衬啊，毕书尽呢用其独特的嗓音，将歌词当中的依依不舍，还有旋律的忧伤呢，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诠释。这场梦呢，虽然猛烈，却依然无所谓，听得心中呢顿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所以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有故事的歌吧，来自毕书尽《最好的故事》，掌声有请。 怎么会变沉默，在怕什么，雨淋透了我的懦弱，如何拥抱你的 就不孤单。我穿过那些漫漫长长雨季，心里都是 从不可能到可能需要多少时间啊？谁也不知道，可能短，可能长，可能永远，也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啊！最好的故事呢，就是你我的故事，你明白了吗？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老歌啊，是来自许慧欣的《爱情抗体》。那许慧欣诠释情歌的功力呢，不但淋漓尽致的、细腻的、全面的，然后呢，表达出对逝去的爱情的一种感受，那而且也唱出了在倔强的背后那种矛盾复杂的心理啊，更为女性既柔弱又坚强的内心世界呢，增加了一份动人的力量。所以，能不能听听看来自许慧欣的《爱情抗体》来送给大家？希望呢，每一位好朋友们都能够喜欢吧。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今儿的节目呢，看看时间吧，又要到站了，对不对？没关系，今天的小小的离别是为了明天的再相聚。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跟大家再不见不散喽，拜拜。 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